这个还是蛮有意思。跟你，因为我那天有一天前一天早上刚白天去游了那个沈家园，跟你晚上再回来看还是不一样的。 那也没有变化哈。 对对对。 其实北方有很多区域的馆子、茶馆什么的哈，大家都是吃花生米那种瓜子儿。他们那边是不是吃甜点啊？那听不清。 其实他那个没有、 没 有什么，就是、就一排一排像剧场一样的那种 坐着那种的。 对对对 对, 对、 哦。 大家就是看剧 就 行了， 纯看就好 了，抱着爆米花。 其实当地还、他们有很多小白花剧团，所以你其实可以去比如说在上海老城，包括在柯桥，他们你可以去查。如果想听粤剧，你可以去查当地有什么演出。对，包括他们还有水上社戏，就是你坐的乌篷船。 哎呀，好喜欢社戏。 对对，在水上听那个社戏、但这个可能要逢年过节。 不是 每天都 会 有 的。 对，就是鲁迅先生那篇社戏，真的给我们所有读过、学过他这篇课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而且我们刚说水上，大家很喜欢坐船， 乌篷船 所以现在有，而且绍兴老城里面也很多地方可以坐船。但我推荐最好的上船地点是八字桥。 八字桥 那边的老建筑跟整个水道跟景观其实是保持最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去坐船去游这个绍兴的老城的一段，可以在八字桥上船。 记住了，八字桥上船、 八字桥 是乌篷船还是现在 乌篷船？ 乌篷船、 对对， 那也没有那声音， 那个缺油了。 对， 就是划船的那种。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电动。 对，划是有专门还是咱们自己专门？ 他人专门划的。 会聊天吗？这种人？ 我那次正好没去成，时间来不及。对。 人家可能就兢兢业业的划船。 有的人是这种划船，你们了解，他们就跟介绍绍兴的。 对，而且如果大家去想要体验古镇的话，其实在推荐一个地方在绍兴叫安昌古镇。 安昌古镇。 安昌古有两个特别有名，第一他们的腊肠特别有名。 哎呀，来了 腊肠，他你去的话就知道整个镇里面到处在做腊肠。 特别 是春节前期前后就他们做腊肠，这时候腊肠是最好的。那要过节。 是小肠的大肠那种， 就是腊肠嘛， 腊肠哦，香肠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各种辣的辣味都会做。 好，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个酱 油， 有个酱园，酱园还 酱菜 做那个酱油的酱油 哦，酱油 那酱油酱园，然后那酱园还上过《舌尖上中国》， 真的哇， 酱园 纯大豆酿制， 对对对，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绍兴菜。颜色比较重， 酱油用的多， 对， 酱油用的多， 酱园哈。 对对，刚刚我们说绍兴的早点了，早点比如我那天去吃了一个点叫一盘点心，也是一个 一盘点心， 一盘点心。 对对，然后这个店很有名，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个老板以前是做建筑的， 哦， 然后后来又做过设计，做很多，但自己很喜欢吃。后来他就觉得他现在可能都不做那些，就专门来做他的这个点心店， 开始做吃播。 不是， 对， 很讲究摆盘、 对对对对。然后呢，比如说他手工鱼丸呢、比如说他们做那种用蔬菜枝条做的那种小笼包啊， 哎呦， 包括做那个晚上可以吃葱油， 哎呦， 葱油拌面呢， 葱油拌面简直太香了。我跟你说，我就吃过一次葱油拌面，我就觉得啊，好香。 对，然后是有很多好吃的。那其实呢，在绍兴 有 特别有早餐文化，有很多面馆，不同面馆。 哎、 所以我要推荐两家面馆，一定要去试试。 来来来来来， 一家叫杭州老面馆，他每天卖的面就听说是两三百斤面，单卖面就要卖两三百斤。我最推荐的就是一个叫做扇片的拌面，另外一个是小椒牛柳的拌面， 对， 就是没有汤的拌面。 太好了，扇片和小椒牛柳。对， 扇爆面嘛，我们那边叫 扇爆，对，所以它是很多南方面都讲究浇头嘛， 汤 都又是都很多时候用的，它是一种碱水面， 是的，是的。 另外一家面馆更牛了，那个面上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对，叫虹桥海鲜面馆，不是虹桥是虹桥，但不是上海， 虹桥海鲜面馆， 对，它这个地方在柯桥，每天去，你只要你吃饭时间去。去起码要等一个小时， 哎， 一碗面50块钱， 他为什么 50块？ 对， 他为什么不开个分店呢？ 没有分店，只此一家， 这就是我们的倔强。 为什么那么贵？ 对，他的海鲜特别好，特别有喜欢，小时候喜欢吃跳跳鱼。 跳跳鱼， 跳跳鱼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滩涂里面那种要拿那个甩一下，在泥里面钓出来 那种。是那个滩涂鱼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那里面很多很鲜，它的高汤应该是专门熬制过， 就 非常好吃。 汤头的， 对，有汤头，那喝汤很重要。 嗯， 所以汤很鲜，你可以选手工面条，也可以选碱水面。 我在杭州有吃过类似这种的扇包面，也是对 对，但是它那个海鲜面其实不是绍兴当地的风格，是温州海鲜面的 风格。温州， 但是这家店真的很有名，而且你去真的，我去那天去排了40分钟，而且还不是吃饭时间去的，都等了40分钟。 他那个店是不是特别小啊？店面 不是很小，不算很小，挺大的。 哇天哪，那他 所以你知道他的好就是，只要去绍兴人，只要在那边你去，一定有人推荐你去吃虹桥海鲜面馆。 哦， 记住了啊， 虹桥海鲜面馆， 对， 得去得去哈，都是碱水面。 对，还有那两个， 你可以选择那个这个虹桥面，你可以选择手工面。 哦，手工面， 手工面就手工面条。 是的，是的， 北方人比较习惯叫面条。 对对对。 另外呢，再推荐两家馆子吃传统绍兴菜， 太好了， 一家叫河埠头。 河埠头， 对，它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河的一个码头， 河埠头， 但在西小路那地方，他们家的那个白切鸡很有名， 白切鸡， 白切鸡，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家叫丁来兴， 丁来兴 在西街那边的，然后他也是老馆子，父子俩在经营31年的老馆子，两家都是老馆子， 啊， 然后第二家的话，他们还有陈酿的自己酿的大缸15年的黄酒。 15年， 哎呀，赢了这个。 对，然后就很多河鲜，就豪兴绍兴，我觉得大家吃河鲜、 河鲜鱼啊什么的， 对对，虾呀之类的，对，包括一些辣味啊， 对对对对。 你看，就绍兴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多好吃了？ 相当棒了， 已经很棒了，我觉得。 还有夜市呢，是不是？ 对，它夜市其实还好，因为绍兴其实晚上九点多十点，基本上大家都睡觉了， 都休息了。 所以我觉得晚上你要不想睡，比如你可以，比如还有一个叫普建茶空间的地方，是中国美院建筑学院。的那个还包括他是斯普特利奖的那件奖的得主王柱先生设计的 就 茶馆 茶馆 对是当代茶馆你可以喝茶或者呢你就到我刚刚说的像蓟山直街啊然后昌桥直街啊西小路啊这些 溜达 其实很有意思溜达你就不需要人多嘛你要感受就是宁静特别像我们平时生活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的人其实你就特别喜欢是耳边没有太多 嘈杂 这个就是让你有3年时间远离那种 繁忙的节奏 对 节奏感就是放慢脚步 对 而且呢在鲁迅先生那个三味书屋那个景区里面有三个小吃大家要试试一个我们刚刚说吧就是一个臭豆腐特别有名 臭豆腐 有一个叫王老汉臭豆腐就在那边上大家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是叫高老太奶油小潘， 王老， 哎妈呀，奶油小潘 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 奶油小潘， 对对，是一个当地一个中西合璧， 是炸双皮奶吗？ 没有，当时他们绍兴也就是可能近代开放的时候有洋人进来，但是绍兴人想吃洋人的糕点又不是完全懂得做，就把中式的点心跟洋人的做法就混合起来，一个独特的一个中西合璧的甜点叫奶油小潘。 奶油小潘。 第三个，刚刚说有黄酒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说黄酒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它里面有几千坛，就用传统方式酿造黄酒，有感受黄酒的传统的酿造工艺。但是黄酒，他们当地有一个东西叫黄酒棒冰。 黄酒棒冰这怎么吃、啊、 对那其实黄酒没有放很多但你能像黄酒相 信有点味道 你可以理解为是黄酒雪糕或者黄酒冰淇淋的感觉、 啊、 就是它还是会加糖啊奶 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以为是黄酒做的 那是主要的、嗯、黄酒有一个味道你可以感觉 对对对对、 哦、那还好那 对不对、 啊、 所以你看是不是听起来小吃也有、哦、早餐也有面也有馆子也有 丰盛 真是特别丰盛、啊、 去南方啊就是吃我觉得真的是下过扬州吃了2天，去广州吃了3天，绍兴没去过，光一听得吃好几天，对不对？ 是，我觉得像对绍兴这边的菜好像还真的跟其他地方不是特别一样， 是， 对， 所以其实不重样，而且大家可以每天吃不同的东西， 对啊、 不同逛不同的街区， 是。 然后可能慢下来，就可能我就找地方，比如说有一天我就没什么事儿干，就找边上在那个 蓟山直街， 书店因为有点远， 哦， 就是。那条街上也有很多老的作坊，包括手还有传统手工木匠的一些活作、 嗯， 包括你甚至旁边有个咖啡馆，可能不是咖啡不是很好，但你在河边， 没关系，人他为了自由， 不是咖啡， 这是感情，这个心情，就是感觉心情，就是你就坐在河边，然后等华灯初上的时候，你就是喝着东西，然后看着那个夜景。 就是啊，你去丽江古城的时候，你去喝他的咖啡吗？ 对 是不是、啊、 对对、哦，就是体会那个感觉、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绍兴这个城市来讲，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人文， 嗯， 哦，当代的生活方式，但它可能更安静， 嗯、 更有别我们熟悉的像苏州啊、扬州啊、杭州这些江南城市。 哎，它跟扬州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扬州也类似哎。 我觉得他们都很慢，但是、 啊啊、 但是呢，其实你想啊，它毕竟属于浙江嘛， 哦、 浙江是我们说。吴越之地嘛、 嗯、 所以扬州还是吴的嘛吴就是吴国的地方 那边的 然后这个是越国的 越国的 所以还是不太、 嗯、 所以我说淮扬菜跟

那猫叔就是这一年也经常在外头哈。那一八年的行程呢？就是一七年过去，一八年会有怎么样一个规划？ 一八年其实我可能今年 还是这个节奏， 这个月可能会去一趟北海道 嘛。哦，日本。 然后下个月我可能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离北京非常近的一个城市天津的地道美食。 哦， 花四天到五天时间去探访各种天津的美食。 够了，够了。 你就说吧，大家说天津离这么近有什么呀？一天差不多就能往返。不。 对，我就说四天到五天时间。另外呢，可能我在三月份的话，还有别行。三月份我可能要去一趟扬州嘛。 哦。 然后，那三月下旬，你知道每年都要去表展，表展结束了之后，又会有一个 上海表展， 不是巴塞，瑞士巴塞。 哦，瑞士巴塞啊。 完之后就去布拉格、布达佩斯，还有黑山共和国。然后就 是这个是什么主题？ 这个是一个偏重人文的，因为这几个地方都很有人文的。 这 地方， 这是秒针，秒针 啊，对 对。然后到四月下旬，可能又有一道就是去马来西亚的独特的私人岛以及城市的小众。 一八年也没闲着， 这一八年你就安排满了。 每个月到四月份，到四月份， 每个月都要都在十几天左右。 对 呀，他猫叔到四月份已经这个都已经预约好了。 对，现在就这样，就如果再安排，就是五月份了。 对。你看时间就是这样，有 五一又来了， 对， 二零一八过期一半了，哇、嗯、就是，所以说大家都要忙起来、 okay. 大家都要忙起来哈、嗯、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忙碌的二零一八年有节奏的时候呢、嗯、好好出去耍一耍。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也马上下个月就春节了， 对、 啊、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踏上回家的跟家人团聚的 对 这个路。 其实不管怎么说，你是去海岛也好还是去哪儿也好，春节这个假期一定要跟家人一起。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去哪儿都不如回家。 嗯，猫叔这个回家过年吗？还是 对，我每年都回家过年。嗯，因为泉州有我觉得就是我记忆中或不知道现在最热闹的元宵节 啊， 对，我每年不是大家都会 待着很晚才回来，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每年不知道都要、嗯、我们都要提着灯笼、 啊、 上街去台灯谜。 哇，好棒啊，我就觉得真的应该走走我国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很多这种城市或者是更小一点的地方，它反而这种节庆意味和那种民俗保留下来的是越多。 对、嗯、好多人说就是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我跨国过年、 嗯、 有没有是北方的朋友去南方过年，现在有很多了， 也有啊、 嗯、东北的去海南的过年， 海南 海南去东北过年，对不对？ 海南没有， 去不了了， 是不是？ 但我觉得大多数大家现在选择就是不在家过年的时候，其实也会选择一个跟家人一起 新的年味，一起人是不变的， 对， 人是不能变的。 刚刚也说了嘛、嗯、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几天属于大家自己的时光。 我现在发现一句话特重要， 嗯， 人最重要就是开心。 对呀、啊， 不开心什么都不顺畅。 哦， 对， 你只有开心了，你才能好。 是的，嗯、希望大家二零一八年都笑嘻嘻，开心的啊！ 开心，笑肌提起来。 谢谢我们的猫叔， 谢谢猫叔， 下次再见，下次 下次再见，就是行程一切顺利哈、嗯。 是的，然后有空就来分享。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刚说了嘛，千岛湖我们还没说呢， 好， 在北海道呢，对不对？嗯、 对。 接下来节目呢也是职场汪汪团、 嗯、 希望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一零七三，拜拜喽， 拜拜。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二零一八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一零七三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